姐，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 正在收听的是三 D 化新闻，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首播，同时呢，我们在下午的5点到6点以及凌晨的1点到2点啊，会有两次的重播啊，非常欢迎你在不管是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全媒体互动的环节打进电话来参与我们每天的讨论。三 D 化新闻要的就是你的参与。先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更加方便启动凤凰 FM 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服务。那么在12点半之后，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一个话题，希望你参与进来。今天也是香港的，不管是免费报纸还是这个收费报纸，头条应该都是说的是香港的一位在重庆大厦，这个重庆大厦不管是你从电影里看到的，还是在之后的很多的影视剧里面，很多的这个小说里面读到的，都是香港非常有地标性的一栋建筑， 在 尖 沙 咀。那么就有北京的应该是师范大学的一位女孩说，在重庆大厦就本来好好的住着，结果呢就是去洗澡回来的途中被一个印度籍男子尾随，然后冲进，还没有他关上房门的时候冲进房门对他施暴。那么之后呢，女孩就赶紧让他同伴是报警。然后警方也是非常迅速，就立刻就抓捕了这名嫌疑人。那么据称呢，这名嫌疑人呢是从印度偷渡来到的香港，然后在香港其实打的是黑工，在重庆大厦从事搬运的工作。但是现在非常让人心痛也觉得很气愤的是，这名这个印度裔的男子对这位内地的女游客啊，在重庆大厦施暴。那么想对于这个话题想请你来发表意见，就是在旅游的途中，特别是女性的这个游客怎么样去保护自己，防止这个性暴力 的发生。你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吗？的确啊，最近关于性暴力的哈，不管是对成人还是对于这个幼童，哎，都是在新闻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啊，这个高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在这一次这个北京市著名，应该这个我看报纸的原文是说，北京一知名大学的女学生， 是师范类学校的同学， 对，她到这个香港呢应该是来看这个大黄鸭的，就是最近在海港城展览的这个气象的这个这只充气的这个鸭子是一个艺术的作品。那专程来看，估计呢同学可能自己零用钱也不是很多哈，就住比较便宜的 100来块钱 宾馆。哎，这个香港这个很有意思，你说宾馆跟酒店是不太一样的。一般说到宾馆的话，跟我们在内地讲到的这种宾馆呢是不一样。在香港说宾馆通常是指非常便宜的，有点像内地的招待所这样的概念的这样小旅店，通常非常便宜。那当然了，它的这个环境哈就不会是那么的好，包括服务的质量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办法跟大酒店相比了。但在重庆大厦里面呢，又会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有的人会说啊，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环境。但是之前到也没有听说有这样严重的这个暴行的发生。那这一次哎，竟然是一位内地的在香港旅游的女大学生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性暴力的情况哈，很难说是不是香港的治安环境在变差，但是呢会对很多预备来香港旅游的特别是女性的游客会有一个警示的作用。那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考量，或者说具体的准备。作为女性，或者说如果你有女性的朋友出去旅游之前，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会有什么实际可以操作的自我防护的方法呢？都非常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呢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服务，12点半之后欢迎你打电话来。 好，在12点半之前呢，我们关注到是在上个星期哈，也是在两岸三地的报纸上，我注意到在台湾的媒体上也报道的非常多，是关于这么一个传闻哈。怎么一个传闻呢？是说中纪委 说啊，这个传闻的内容是说，中纪委说这个官员的子女啊，如果出国留学的话，要在一年之内哈，就毕业一年之内要限期回国。那当然了，事后被证明这条消息呢有不实的这个成分，但是哈，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大的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并不是在于这样的消息的它到底哪里不实，而是说这样的举措如果说作为一种选项，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这个来考虑的话，它到底有没有它实际可以操作的基础呢？ 嗯，它首先新闻爆出来的时候呢，可是也是可能也是迎合了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高官啊，尤其是裸官 是 这样的一个有点说不满吧，你不能说是痛恨，有一点不满的这样一个心情。那么所以呢，你在迎合了内地这把火之后呢，当然是转载率纷纷，转载率非常的高， 大家非常愿意相信， 非常愿意相信。而且呢，是根据之前习近平这个打的的这个事儿，大家又很容易联系起来，说这次怎么又证实是假新闻了呢？那其实大家又会引起无限的揣测，你说假新闻也好，到底是中间哪一部分的不实？而且据说你说香港某报他写出来的时候呢，是有模有样的，哪一年是这个部级，到哪一年又是副部级，然后怎么样去推广到 它的详实程度， 让人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产生怀疑，但是很快啊，据说24小时不到就立刻说这是假新闻。所以真的是让人很怎么说呢，就觉得很意外，但又觉得又不意外，意外之后呢又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觉得非常奇怪的总体感觉。 这关于这其中啊，这条新闻的从制造好到最后被撤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恐怕我们这里掌握到的信息不是特别可以来进行讨论啊。但是咱们假设有这样一种选项，我相信如果我们去做民调的话哈，会有得到不少人的一个支持。因为刚刚樊素玉说到裸官啊，这个话题恐怕在今天的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得到全民共鸣的这么一个话题。每次一说到裸官，我也注意到我们这个热线哈，每次一谈到有关裸官的话题，大家这个打进来的就特别积极，特别踊跃，而且特别多话想说。这也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注意到。你看在国外，你说这个腐败吧，其实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少哈会直接查到官员的子女啊，官员的家人。但是呢在中国的反腐当中呢，子女和家人通常都是在这个我们看到最后在审判的这个过程中是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的。 没错，而且最近的案子是谁，能源局长刘铁男， 对， 然后也是看到他老婆他孩子也是一块被查。你说新闻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在网络上在微博上大家是叫好声一片啊，说这次真的要动真格了嘛。但是后来呢说原来又是假新闻，然后网友呢就开始这个插科打诨了，之前说又是这个白高兴一场，但是你刚出来新闻说这个裸官什么什么关系户一年之内必须回来的时候，大家又开始说自嘲了，说今年不是最难就业季嘛，那关系户都回来了，我们工作更难找了。 这还真别说哈，今天看到一个就业起薪的统计，说是官员的子女，当然他这个没有具体给出这个官员是大官还是小官，只是说官员的子女，这个他如果是做应届生去求职就业的话，他的起薪啊比一般人要高出15%。 这 个呢，这个15%就有人说叫做官员加水，还是叫反正是一个官员溢价之类的。而这个调查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家庭背景的这个价值，你就算在别的条件跟别的人跟一般的应届大学生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你就是可以凭借你的爸妈的身份比别人多拿15%的薪水。 当然这个调查报告出来时候大家会质疑哈，他说你统计的呢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的数据，什么样一个方法。他说你比如说官员的孩子更容易成功，薪水更高，但是背后他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就比如说他受到家庭环境啊，还有甚至有基因的影响，就是说官员的个人能力 做官的基因 比较高啊，这个收入更高，他们的子女会不会比普通孩子，就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加聪明啊， 受到的这个教育更好。然后我看到做这个研究的人就说，他说其实我们这个研究呢是要把这些因素和官员本身这个因素给分开了，经过呢是科学的方法去掉这个所谓的基因还有家庭早期培养这因素去比较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的智商和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那唯一的区别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是官员的孩子，另外一个不是，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差别。还真的是差别就比出来，这个明基讲的可能是官员的孩子出生以后至少是有这个15%的这么一个薪水起薪点的这么一个变化。 真是，你看一般大学生啊，我们再说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个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大学生的薪酬期望值在3000块钱上下，全国的一个平均数可能是在3400块钱，我看到数字。 对，我说的这个研究呢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是李洪斌博士，他做了研究，大家有兴趣。 我们以这个3400块钱来推测的话，哎，那如果说这个官员的子女的话，他至少哈进入职场的话，应该就可以，我们按这个平均的水平来算，4000块钱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大学的哈，因此就让人产生了这个不公平的这样的感叹。但是呢，你说回到对于官员子女的要求呢，平心而论啊，这个官员的子女也不是一个好像像种族的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标签，这个官员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那官员的子女更是每个人的个人的经历啊，每个人的环境啊，每个人的性格条件都不一样。 所以官员子女好像， 因此如果说对我们好像今天一说到富二代啊，官二代、红二代，很多人都会打上一个有一点这个特殊标签化。但是这里面大家也得注意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那如果说我们假设啊，之前中纪委的这条消息是真的，我们去给来一条规定说，官员的子女哎，海外留学1年之后一定要回国，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恐怕除了不近人情之外啊，有这地方法律上恐怕也不是特别站得住脚。好，我们三立化新闻休息一会儿啊，今天继续来讨论这个官员子女的话题。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官员子女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大家特别关心啊官员子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其实有很多个层面。这个虽然说一说到这个话题是有很多的情绪会上来，但是你还是得仔细看一看这官员子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一点非常重要的，你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啊，到中国来，他要我说你要在中国干什么，他说我要在中国创业。那我说你在中国创业，你要你的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呢？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中文也讲得一般般哈，可能学了2-3年，那很多人都会说关系。外国人反而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奉若是这个像秘诀一样，他们觉得中国在中国做事情就是要凭关系，就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s。 他就强调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人情社会，做什么事情都得靠这个人情。有的时候你跟我讲这个台面上的规矩啊，不如你跟我讲台面下的规矩来得好用，来得重要。而且中国人觉得你这个人比较上道。我之前看了有一个应该是在香港长大的加拿大人，他这个在中国做跑记者的做新闻的这么一个经验，他说啊，我一打起电话来，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我打电话跟他说我是某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记者，人家都经常就给你吃个闭门羹。后来呢，我就发现了我怎么样运用我的关系呢，我先去找到，他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香港呢当过政协委员， 对， 好，我就把他们的照片啊这个天天随身带着，我跟你说然后我出去采访一个人，我先说这是我爷爷奶奶，人就哎呀久仰大名， 而且 然后一来二去就来了。 而且中国人有个心理说，一听到你是名门之后，我给你照张相啊，我自己也觉得被贴金了。 真是很多之前有这样的这个新闻，有人在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跟这个李嘉诚的蜡像，还有好像还有胡锦涛的这个蜡像合影，然后拿着这个合影出去招摇撞骗，哎呀骗到不少钱。很多人说这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尤其是在小地方，在3-4线城市，你开个什么理发店呢，开个什么小铺子什么一贴啊，这个绝对这样火 好，这个是人情社会。另外一点呢， 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选择。大家现在把这个反腐的重点火力啊，都集中在一个是什么情妇啊，要么就是这个子女身上。因为你这个机制实在是太不透明了，我们只能够从哪里露出马脚啊去抓哪里。之前有人很戏谑的这么评论说，这个情妇反腐是中国这个中国式反腐的利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像之前热炒的这个赵红霞，我也觉得人家是挺无辜的，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参与者，但是大家却把他奉为了一个反腐斗士、反腐女神，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位。 我觉得官员的子女跟这个官员的情妇情人中间，你反腐的程序还是有点区别的。反腐这个情人可能会翻脸，但子女呢你想，你血缘关系这个还是很稳定的，而且子女一般听着也觉得比这个情妇，你真的是要转移财产什么的，那肯定是子女这靠谱，而且将来你子女发达了，这个子女的成就是你的，可以延续的起来。 所以按你这个逻辑的话，情妇反腐容易，子女反腐难。 但情妇这个子女反腐又觉得中间很模糊，你知道吗？就你不知道很多时候呢，是这个孩子凭自己本事还是说凭你爸爸妈妈的这个官衔的这个高低，这个很难定位的。刚才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节目也讨论过，说现在的官二代他是不是有一种原罪。那其实我们身边也认识一些官二代，就我看到他们就感觉跟你从媒体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些孩子本身是非常聪明，而且他们也很勤奋，但我也不排除说因为他们是站在爸爸妈妈的这个高位上，能够有别的孩子更加高远的见识啊，能够手上更多的资源。你不说大陆，就是在香港我也认识一些，就是你各方面智商情商都还蛮高的孩子，但是呢后来他们去美国留学之后回来跟我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也在中环上学啊，可是我那个中学可能大部分都是一般家庭的孩子，就没有说有那么的了解外面的社会。我去到美国之后才知道，我身边那些就更加有名学校的一些香港同学，他们是从中学之前甚至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你张罗好了将来中学大学是要怎么样一条路。他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美国有这么多有名的学校，我当时就非常诧异，我说你在中环上的中学你都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家里也没有人跟我讲，然后老师也不会灌输你这样的概念。所以很多人现在的不满在哪儿呢，说我是没有办法翻盘的，因为现在的那些所谓的官二代，你从一开始一出生开始你起跑线就比我高太多了，你的见识你手里的资源和你因为你的见识和手上资源，在你进大学的之后你就开始步步为营啊，一步一步的我马上就规划好我的下一步怎么走。就在我们还非常傻非常二的刚进大一的时候，你还刚从军训里面说我刚逃脱出军训的这个恐怖的阴影之下，人家已经在准备考托福考 GRE 了，都准备开始出国了，那时候才发现，哎，他们到底在忙乎什么呢？你那时候还不懂的，人家都已经插翅飞走了。 这 个是很多人 都弱爆了， 对，根本就追不上嘛。说你慢一步，一辈子就这么慢下来了。 但你这个就是归结到说，到底是不是不公平？你觉得这个是不公平吗？ 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在中国是真假难辨，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不公平，但是你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证据，就一步一步，我非常有逻辑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情绪上的发泄，但是你真的怎么样证实？所以刚才讲的清华大学的那个报告，不是有人质疑吗？说你最后统计出来的薪金，那确实人家是能力高，或者人家这个智商都很高的话，你怎么评价的出来他的薪水的高是因为他的爸爸是官员呢？这个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这个浮动性的。 我倒是觉得呢，在这样的情况，你说官员的这个官二代哈，他的起步点比较高，这个呢在中国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不觉得它是一种不公平，我觉得这是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他说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特征呢？除了是人情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官本位的这个社会，一切东西都向权力靠拢嘛。那假设今天一个这个官二代他出生以后，他不一定自己去要求要得到一些特权啊，得到优惠，别人会送上来的，对不对？那你这个送上来你不接受的话，这个会反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上道，就你觉得你这个人不懂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规矩，反而你会受到排斥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奇怪的在哪儿哈，你说跟国外的那些官二代相比，就是国外人家就明显低调多，就不会那么张扬。在国外的中国孩子，我听刚才那个美国同学讲，他说他一去的时候就很讨厌中国内地去的这个同学。我说为什么？他确实，你说 他是学音乐的，他说学音乐呢，就确实内地的孩子他们从小可能练琴就练得比我们勤奋，跟的老师可能比我们厉害，所以他的琴技来说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很多呢这个恶习，就比如说炫富，他我知道他们家庭背景很好，就每天穿那个这个名牌的衣服，背这个名牌包，开这个名车，就在学校里面炫耀，而且考试的时候呢会那个什么，有的时候不良的习惯会作弊什么的，然后会找一些枪手给他们写论文，因为刚出去的时候他英文不是很好，然后还会在学校里面抽烟，就整个人完全无视在美国的那些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不遵守。然后我就觉得你说他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闷声大发财的道理，你就默默的低调着干就行了，为什么非得说这么张扬，然后成为众矢之的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自己那个稍微小心一点，然后可能现在的情绪就没那么多负面的，全部是往你脸上喷。 哎，我觉得这个你说到这个富二代啊，全国全世界都有，那这个中国的富二代有的时候就感觉比较的嚣张啊，这个国外的有一些富二代人家钱可能多多了，但是可能比较低调。我觉得这跟两点有关系，第一个呢，你看这是得是二世祖还是三世祖， 哦是吧， 对吧，有通常的 三世祖可能这个 在三世祖可能就会好一点，二世祖呢因为他的这个父辈可能还有一点暴发户的这个心态，所以呢哎，某种程度上这种心理的反差就继承下来了，到三世祖呢四世祖呢可能就会平稳一点，到五世祖呢可能这个家产就没了。 所以真的是你说你含着这个金汤匙出生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慢慢的想一想，就家里的教养也好，要想想这个孩子怎么样给他培养一种这个人格魅力。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差别，形成这样的这个中西的这个差别，这个媒体啊很重要。你要是比如说 现在曝光出来都是比较 Paris Hilton 的是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 Paris Hilton 人家这个船王的千金啊，行事风格非常的张扬，这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对不对，他这个交男朋友不慎就把他的这个影碟给上传到网络上去了，所以有一个媒体的充分的曝光，虽然说这个曝光有的时候是充满了这种八卦性质的曝光，但是呢也会促使他去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因为你在这样的这个媒体环境中，你不可能通过你自己的权力去压住他，特别是在这种八卦娱乐的这个报道上，你是没有办法去把人家删掉的，把人家 去有现在有、啊、现在听说有黑公关你知道吗、啊、收费可高了。 你说这是在中国，我说这个在国外、我说国外为什么人家比较低调，因为人家怕这个狗仔，人家怕这个狗仔，但中国呢这个狗仔呢专报那些就是手无寸铁的，这个你这比较弱势的，人家来供你，真正的你说厉害的官二代富二代，哎，这个你人家就碰不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跟文化有没有相关性哈，你说就拿娱乐圈来说，当明星来说，我都觉得这个中国跟国外的那些好莱坞的巨星是有差别的，就中国的明星可能就喜欢就装着，觉得我台上台下我都是个明星， 我真的很有名气的。 哎，但是在国外你会看到，如果我不演这部戏了，我卸下明星的光环，我就是一普通人，我就穿着大裤衩，我穿着拖鞋在大街上走，我被狗仔队拍也没关系，我一旦是要马上拍下一部戏，我开整个人开始紧张起来，哦，我这时候还原成这个明星的身份，可能就是这个自在的心态和你把有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觉得 这哎，你说这个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啊，我不觉得这是因为怎么说，中国式的这个官二代富二代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而是只有你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时候，你在中国才能是回事儿， 是吗？ 因为我又回到这一点说，这个是一个权力的社会，所有的资源都向权力靠拢，你只有在手上有权力的时候，别人才会佩服你， 对，你只有 别人才会在尊敬 你，只有在样子上看得像那么回事，人家才 会 尊敬 人家才会服 你，我这个权力我这个资源我才有价值。 对，你比如说同样你说刚才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他这个他的社会的价值观他是这样，他当然你有钱你是很厉害了哈，但是有钱不一定是一切，就是大家不一定是只会向金钱看齐，他还有一些别的价值。有一些人他没什么钱，但是他同样可以赢得社会的尊敬。你要获得尊敬，你取得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哎，除了钱之外，恐怕还有一些别的路径。但是如果你除了这个权力哈、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径，因此你就得特别，你有这个三分货，你得装出十分来。 所以不是我自己疯，是这个社会啊把我逼疯的。这个社会把人都给异化。 好， 我们三 D 花新闻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近邻俄罗斯啊，在历史上可能跟中国不管是关系还是社会的这个形态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这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么一个转型。因此呢，很多腐败的文化哈，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腐败的现象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俄罗斯在今年有一项震惊世界的新闻，就是他出台了一个立法哈，出台了一个立法规定什么呢？俄罗斯的这个各级官员，包括总统、总理、内阁成员和各级议会的议员及其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啊，不可以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 对， 那这有人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那你如果说不允许他们在海外拥有资产，不允许人家在海外开银行账户的话，他们的子女如果去国外留学的话，学费怎么付？对不对？那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呢，他只有在子女需要支付医药费或学费的时候才可以在外国银行开设账户。但是我就相信他如果说有这么一条规定，虽然说还允许了他哎支付学费的这么一个开账户，但是已经让这个各级官员的子女去国外留学啊，俄罗斯的官员去国外留学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或者说他这个立法就已经哎在变相的给你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障碍。因此呢，有很多这个新闻都是以俄罗斯反腐官员子女不能海外留学来报道这一条新闻。恐怕完全不能留学哎不一定，但是留学变得障碍重重，这倒是的。 没错，那今年四月份普京不是这个进行了史上最长时间的跟民众的直播连线吗？大家应该有印象，他就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个反腐败的问题。他说在我们俄罗斯呢，腐败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威胁到了整个社会。我们将比抗击通胀还要坚决地打击腐败，要尽我们的一切所能。他就回顾了以前的历史，说呢，去年这个享有权力地位的官员被提起刑事诉讼者超过了800人，这数目应该是很庞大的，然后就包括了执法的机构人员，还有各级的官员，就引起了俄罗斯整个社会呢非常强烈的反响，这样一个反腐败的一把火。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么强烈哈？其实有一个数据，就说到呢，在2011年8月份，俄罗斯的反贪组织他们就有一个报告说呢，俄罗斯官员的贪腐的金额总数已经占到了 GDP 的一半。他们80%以上的官员都有腐败行为，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俄罗斯人民他们每创造一卢布的财富，就有半卢布被不良的官员们以各种名义纳入自己的腰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才有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新章。你说是没有办法才逼到这样一个程度上去。 没错，这个根据2011年的国际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国际的这个清廉指数排名呢，俄罗斯是在182个国家中啊排在143位。那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立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是呢，在中国的进行类似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说哎，你限制官员子女海外留学恐怕在法理上面不是特别站得住脚。 对，我看到司伟江律师他在微博上他就曾经写到过，他说以前上海法院啊乃至全国很多法院都规定法官的配偶和子女不得当律师，他这个是明显违法的，但是得到一片掌声。现在规定说就刚才那个假消息说高级干部子女必须回国，这个可能也是违法的，但是又是一片掌声。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搞司法独立，不搞财产公开和独立机构反腐，你搞些小花样，这样的治国呢就好比演戏似的，民众也觉得被耍了嘛。你到底真真假假，我到底该信谁的呢？ 没错，我同意司律师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手段他在赢得社会的叫好声的时候，他本身不一定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举动，但是关键是说你现在合法的举动呢，它不一定能够被执行，因此大家只能够期待你这些这个有魅力的领导者来通过这样的大手一挥啊，大笔一挥这样的这种这样的突击式的行为，比如说像俄罗斯，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常铁腕的一个人物，当然他有非常霸道的时候，但是俄罗斯普遍的民众呢还是非常服他啊，觉得他这个人有气魄，虽然说他做的很多行动呢在法律上也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哎，大家还是对他叫好的声音更多一点，这就反映在之前这个在特别是在网络上，对于 这个传闻要让高级官员的这个子女在留学之后限期回国的这样的这个举动，恐怕大家真正对于他法理上的这个讨论啊非常的少，所有人都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一种赞同，或者说情绪上的迎合，这也是一种非常中国特色的悲哀吧，可以这么说。 嗯，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官员的子女归不归国了，至少呢之前我们热炒的官员的财产什么时候公开， 对，大家哎，这个事情真是困惑了我很久了。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已经是当时到达了一个沸点，让我产生一种错觉，我觉得哎，两会应该把这件事情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嘛。 嗯， 结果哎，到现在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悄无声息的自生自灭了。 嗯，就是在假消息这个被大家戏谑之后，还好留了一个出口。就王岐山说要清退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嘛，就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嗯， 有人就觉得他说哎，这个肯定是为下一步扩展到全体公务员的这个整个系统埋伏笔，也是为接下来这个官员的财产公布也来进行造势。 嗯哼， 后来呢香港媒体就说别高兴太早，这根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嗯， 这下一步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说来香港考察嘛。 嗯， 考察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广东现在进行的怎么样。 嗯， 据说有一个是在哪个省，他们也有一个试点，但试点的时候呢是应该是个位数的官员财产公开。 嗯， 没有一个人有异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官员呢刚刚进系统不久，而且呢是刚刚成家立室，所以本身呢是没什么财产，没什么财产也没什么值得嫉妒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家会觉得啊，哦，这完全是象征意义，其实也根本起不到什么实质的效果。 其实中国的官员财产呢一直都是有对内的公示的， 嗯，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完成一个对社会的公开。之前呢其实在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啊，毕竟现在的这样的官僚阶级，他们的这个是属于既得利益的集团，面对这样的政策要推行下去，这是让革自己的命啊，的确会有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你会不会说哎，这个挑战过于巨大了，是不是有一个折中的或者说一个柔和的一个改良的方法？有的人呢就之前提出了一个大赦贪官啊，比如说你在限期这个不说自首吧，公开这个财产，你即使有腐败的问题都可以有赦免，但是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不行，这个不能就这样就放过这些贪官。因此我相信这个阻力绝对是有的，可能没有办法摆在台面上啊，对媒体公开的讲，但是要执行起来主要的难度肯定就是来源于这些哎，有很大庞大资产的或者说本身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的官员阶级了。 没错，那现在民众普遍觉得我们的整个监督体系对官员们实在是太温柔了，但是如果这种温柱啊，温柱都让民众差不多都不抱希望了，那才是真的危险了。 是，好的，今天的这个三地化新闻关注到官员子女到底应不应该限期回国，恐怕我觉得这个讨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更多的是在讲一个空中楼阁的话题，因为即使说我们一切的证据都证明说应该要回国的话，哎，也没有办法执行。那更不用说这样的政策可能在立法上面还有很多啊需要跟进的地方，但是也是表达我们的一种关注，关于官员的这个财产透明，也关系到中国的这个政治透明和这个政治的清廉这个问题，一直哎，好像是有一个气氛，但是呢，只闻楼梯响，哎，不见人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让人困惑的地方。那在今天待会儿就要进入的这个全媒体讨论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位北京的女大学生在香港旅行呢，入住了重庆大厦的这一家宾馆啊，比较廉价的宾馆，因此呢恐怕很难说是不是因为这家宾馆的直接联系，但是这个治安不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他被一位印度籍的男性强奸了。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恐怕在这个两岸三地都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弹。一方面呢，因为这位这个嫌犯的印度籍的身份，在印度是一个性暴力频发的国家，那大家恐怕又会在这样的一种印象上面啊更加坐实了一些。那另外一方面呢，受害者这次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大学生，还是一位名校的女生。发生这样的事情，相信很多的朋友会有一种这个感同身受，一种共鸣。那可能也请大家来这个讨论一下，或者说你有好的建议的话，欢迎提出啊。在旅行途中，女性 的这个游客应该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抵抗性暴力。这个性暴力的话题的确在今天是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 好， 马上接近我们的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马上打进电话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香港多份报章的头条都是这个北京女大学生遭到南亚裔啊，有的说是南亚裔，有的说是印度裔的这个色狼在重庆大厦强奸的这么一条新闻。可以说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也是让很多人，不管你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惊。那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啊，在旅游当中，你怎么样？特别是女性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对抗性暴力，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的说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来立刻接通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岳小姐，岳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身为这个女性，您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防护措施来抵抗有可能发生的性暴力吗？ 我会在出行前考虑各方面的安全因素，当然也包括这个方面。 嗯，您会有什么实际的经验吗？或者说您之前想到过的方法？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我在出门前我会第一个先做好功课。 嗯， 就是先查一下我要去的地方它会有哪些不安全的因素，就包括在内吧，这方面的信息，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会随身携带一些足够保证安全的东西。 嗯，那您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您觉得如果是您是这位当事的北京女大学生的话，您会有什么地方您觉得会是她应该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肯定当时这个旅馆的安全是有一定的因素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她自己本人也有一点比较随意。 嗯， 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安全防范意识不是很高，他可能想出来玩，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他比如说房门没有关呐、啊，或者说那个就选择这个旅馆啊，可能他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嗯， 觉得他可以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会再小心谨慎一些。 嗯嗯，岳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我从北京。 啊，北京，您之前来过香港吗？ 我之前还没有来过。 啊，好，但是如果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您再来香港，您会选择到重庆大厦去住宿吗？ 我应该不会了。那肯定不会。 是这个让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地方也是。 是真的没有想到在香港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恐怕出来再来香港，如果要来香港的话，我想我会在做更多的一些准备了。 还是做好功课，小心驶得万年船。好，非常感谢北京的岳小姐，谢谢。 谢谢。 好，接下来是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这个怎么看这样的一起事件？ 我觉得应该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说成为一名这个女生哈，这个年轻的女生来讲，如果说你到一个异地去旅行的话，包括出行的话，可能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自我保护。怎么做到自我保护呢？第一个是你居住环境。我们看到案件当中呢，这个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本身就是有这种潜在的这种可能性的 隐患。 一个是没有公共，对，这是很关键一个因素。还有一个是在公共的洗漱间的这种一个房间里面，那么他缺少一种很好的安保的这种措施。那么这样的话呢，给犯罪分子呢留下了一种可乘之机。那像这样的机会呢，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你在出行的时候，包括在外出的时候，切记不要单自的一个人的行动，因为单一的行动对象呢，将会引起诱发一些犯罪分子。他会对你觉得这个你对抗起来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第三个呢，你的衣着打扮也很关键。有很多呢， 女士，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她往往呢会，比如说这个更倾向于暴露自己的曼妙的身材。那其实她忽略了一点，就是你会诱发一些有这个犯罪分子的他一种潜意识，你会激起他一种潜意识，那对他来讲呢，会造成一种伤害。第四种呢，就是自我保护。就如果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来讲下下策的是什么呢？就避免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两方面的损失伤害，一方面是心理伤害，可能我们会找这个心理这个医生来排解。第二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你身体伤害。那是不是应该在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个安全套呢？虽然我 您会支持这个建议女士在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安全套吗？ 我觉得这个是极其极其客观的来分析的话，你却毕竟是应该有这种可能性的。任何事情可能性，我们会把损失降到最少。我曾经这个，比如说跟我们一个公安部门的一些内地的一个警察部门，我们会有沟通的了解到情况，就是很多的犯罪分子，那么他在施暴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受害人很多的这种反抗，那这种反抗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受害人进一步的一个身体上的摧残。 嗯， 那这样的身体上的摧残的话呢，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受害者本身他就有一个问题，他就是说没有一个自我保护，最后呢身体伤害很大，很严重，非常严重。 嗯， 这样的话呢，他如果说很这个有一个安全套的话，那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些可能疾病的传播呀， 嗯， 包括身体的伤害，这是第二个方面。 嗯， 那么如果抛出这件事情，我们从背后的深层次来剖析的话，那么对方是印度人，很多人都关注点在这块儿。也许强奸案件在各地发生很多起，为什么印度人一发生强奸案件就会受到大家如此的关注？那很显然，印度本身来讲，它的国内它就有这样的土壤，就滋生了这种土壤和诱因。很多人，印度本身来讲，他的案件很多，但是呢，侦破案件很少。 嗯， 那么对，尤其是对施暴者，他的这种处罚力度也很少。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一种他很大胆，他也以至于说，他对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觉得应该是好像应该是按照印度的那种法律来制定的。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种他的在任何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肆意妄为啊。所以这也提示我们一些女性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你比如说遇到了咱们说其他种族的人来讲，你可能要注意啊，因为他跟他的从小的文化、接受的环境以及他的教育程度有关系。 好， 就这一块呢，你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是避之而后及啊。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啊，说的非常的详细具体。好，非常感谢，谢谢。这个接下来是 Amy 你好。 你好， 哎 ，Amy， 刚才这个孙先生有一条啊，他说到建议女性在出行的时候会携带安全套以对抗这个性暴力，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携带什么？安全套 。 安全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你可能背在包里面，也可能以备不时之需，但这并不是主要关键的问题嘛。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次事情发生确实是在香港，我们认为因为我们也都生活在香港的嘛，认为香港是法治什么都是非常健全，包括那个人民什么的都是比较就不会有那些特别多的邪恶犯罪的观念嘛。 嗯， 但这个事情也确实发生，因为这个旅行中的这个性暴力它真的可能是随机性的，就是他不是说预谋好了，说知道你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或怎样，他真的是看到可能一些薄弱的环节，他有可能会作案，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女孩子或者出行的时候，真的要提前做好，就是第一是可能你上网去 search 一些找一些房那个住店的地方，你肯定也就稍微要看一些评论或怎么样，因为其实重庆大厦，我们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是香港有色人种聚集最多的地方。那我们暂且不质疑他们的人格或什么，但是这个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觉得不是特别安定的成分嘛。那如果你网上提前订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要稍微避开一点点？如果你只是单独一两个女生出行， 嗯， 好，谢谢， 好，谢谢 Amy。 这个 Amy 应该是从 香港 哎提醒了大家注意这个重庆大厦的这个安全隐患。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